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的气象条件非常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天空湛蓝，空气优良，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需要注意的是，今天中午的云量虽然有所增多，但紫外线依然会达到强的级别，外出请采取防晒措施。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气温21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转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转3-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3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红酒，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阅读启蒙，请到了第二书房的创始人李岩老师。李老师你好。 哎，你好红酒。 阅读启蒙是我们经常谈到的话题，但是今天呢，我们从数据的角度啊，为大家去解读一下，也普及一下。其实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哈，阅读启蒙是早期教育的核心。 嗯， 但是这句话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小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说3岁看大，7岁看老。 对， 这里面还是有一些科学的道理在啊。其实针对学前教育这个阶段啊，家长也好，社会也好，一直关注的力度都不够。是不是让这些0到3岁的孩子都有一些现成的读物去看，有一些现成的学校去学习？其实这个呢，可能都是我们应该去探讨的一个话题。李老师，那您其实是儿童教育方面的专家，而且呢一直在做儿童阅读的推广啊。你觉得目前来讲啊，就是0到3岁的这个教育的现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国家0到3岁这个阶段很少有教育这个概念的， 这个就比较尖锐了。 嗯， 我听出了您的不满。 2到3岁这个阶段，你看我们叫婴童，在商业上就有很多婴童的网站，主要是奶粉、尿布啊、尿不湿、肚脐的这些产品上。2到3岁，另外有一部分就是早教，所谓的早教，早教机构有很多，也是定在学前，应该幼儿园包括一些3岁，但是呢，我看过很多的早教机构里面，基本的教育的东西是不多的，玩的，当然玩是也是一种教育了，但是理念理论上还是弱一些的，特别是几乎看不到书。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产品非常的丰富，你只要是有需求，基本上这个厂家在几天 都有， 最长也就是1个月，马上给你生产出来。 对， 而且呢，以前我可能尿不湿只有一个品牌啊，现在的话，它可以把各种重要的需求啊，什么加长的、加量的，全都给你做得非常的好。 大家都围绕着刚才说的2到3岁，你问的话，就说我们的教育情况怎么样？其实我们的2到3岁呢，更多的是在看护、照护、养，而不是育。养育其实育很重的，但我们更多的呢，这个也有客观原因，更多的在解决好孩子的安全啦， 吃好啦，就是在物质层面关注的很多，大部分吧，除非在一些大城市，在一些高值的家庭，在一些就是相对的高端一点的家庭，孩子的早期的教育2到3岁才有，但是很多的我们看到孩子很朴素的，至少是很朴素的这种教育，没有上升一个高度，知道这儿童早期教育多么重要，更缺乏系统的理论的支持和一些产品的照顾，一些具体的产品得有啊，没有这个东西，也没有系统的调理的理论的实践的这个方面还是很弱的，特别是大家看不到，不知道哪个部门在管，因为这个阶段都是在家庭，都是在家庭。我们的义务教育是小学6到12岁，是吧？9年制义务教育，我们指的是上小学以后是国家在管的，但是学前呢，3到6岁是由一些公办幼儿园，有很多是民办幼儿园，但是3岁之前基本是在家庭。那家庭里面，那么家长就自然是实施的主体。那这个主体的责任是什么？投入是什么？效果是什么？评估是什么？是没有的。 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词儿，就是只有养，但是育非常的缺乏。 对， 就拿我为例哈，因为我周边的很多小伙伴啊，就30郎当岁嘛，也是有的是刚生一胎，是吧？有的可能生了2胎，也都处于这个0到3岁这个阶段，大部分都是爸妈在帮他们看。就是他们是什么一个状态哈，该干嘛干嘛。有的妈妈可能在家里还好，而大部分呢，就是因为在北京其实生活压力挺大的， 对， 双方其实都要工作，那孩子就交给老人了， 看着， 老人就帮你看着， 见着会问谁看孩子呀，你看你多大了，你3岁你要上班，谁给你看孩子呀？那看和教育那是不一样了，那你听一下这个概念就知道，看着就不出事儿就行，吃饱了睡好了。 我之前也是这样认为，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呀很少记得3岁之前有什么事儿， 教育什么？ 我就觉着可能0到3岁就是长，只是负责身体的成长， 物质层面，对， 物质的成长，真正学习的事情可能是在3岁之后，甚至是6岁之后。 对， 但是我看了您的一些研究成果，包括您找到的一些国外的研究成果，会发现是严重错误的。 对， 0到3岁这个阶段， 天， 对人的一生的重要性似乎怎么说都不过分。 对 啊，那首先就先说我刚才提到的那0到3岁，我这个是不是只是身体的成长？ 2到3岁这个阶段，我们看得见最多的就是孩子，你看看变化的一天一个样，在变化。我们看不见的是他的什么大脑的一些认知啊，他的大脑的发育啊，这些是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有这么两个成果，一个罗斯高的美国的一个假设，一天天假设，他就研究发现是2到3岁这个阶段哦，人的大脑的认知、智商。90%是2到3岁发育就决定了， 90% 在2到3岁就已经决定。 那他这个研究成果的依据是什么呢？ 这个是他应该有一套科学的测量的东西，他这是有量化的。他这有一套量化，看到有些曲线是吧？大脑的各个指标，一些曲线在几个月它会怎么变化？这个有个曲线，如果方便的话，各位听众可以去搜索百度一下，叫罗斯高的一天的假设，然后他有这么一个图，还是比较详细的，我相信这是比较科学的。反过来呢，他正好印证了我们刚才说过的3岁看大，7岁看老，我们几千年的智慧的经验的这种也是有，它应该是互相印证。 而且我也看到了一份数据哈，就是神经科学家们的一个数据报告，说16位来自神经科学不同领域的杰出科学家在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组织的专项讨论会之后，他输出的报告是认为啊，在刚出生头几年的大脑当中，神经元以每秒700到1000个的惊人速度建立了新的连接。那也就是说，李老师，就这些早期的神经突触啊，它连接成了这种神经可塑性的基础。就这些连接，继而会影响到孩子们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 以至于可能终生的学习和适应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已经建立了。 对，就看着他的睡觉， 嗯， 其实他没闲着， 嗯， 除了整身体，身体物质层包括他的刚才你看那个连接，这个很重要，神经元还得连接嘛。其实大脑的这个东西它生成是有的，但是它通过刺激进行连接，比如说你给孩子这个逗孩子玩，让孩子开心，这些东西这种良性的刺激都能促进他的连接。 嗯，所以呢，零到三岁，你觉得这孩子啊，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嗯， 但是在他的身体里、大脑里，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 对 啊，那就是，但是刚才你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针对零到三岁的学前教育是长期被社会甚至哈、啊、政府似乎也并不是有那么大的投入。 嗯，政府的投入还是在义务教育嘛。两到三岁主要是你去看看我们卫计委的文网站的内容，看完就会发现全部是疫苗啊、孩子的降低婴幼儿的死亡率啊、身体健康啦、啊、全是在物质层面。 所以从育这个层面上来讲啊，投入的确实是微乎其微。但是近年来政府对低幼儿童教育也开始高度重视了。你看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提到了哈，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从家庭做起，从娃娃抓起啊，这个娃娃零到三岁的是娃娃对吧。还有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是提出了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这个其实算是一大亮点。 哎，非常非常的是一个政策的亮点。 国家现在对于婴幼儿的教育是越来越重视了。国外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在婴幼儿的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跟财力。 嗯， 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说几个研究成果。比方说著名的赫克曼曲线，我觉得可以让连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曲线也是由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赫克曼提出的。 嗯， 他这里面其实主要是做了一个长达40年的这么一个教育项目的一个研究，对吧？ 对，他是赫克曼曲线是对一个叫佩里学前项目的结果数据的一个处理，一个科学的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 嗯，这个结论让我非常的吃惊啊。 嗯， 说发现零到三岁的早期教育的投资回报率是1:18。连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哈。第一个，他所谓的这个投资指的是什么投资？ 嗯， 还有这个回报率指的是什么样的回报率？ 嗯，他是这样的，因为赫克曼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研究是微观个体经济学的，他是把一个人作为一个经济体来研究的。他这个研究呢，就根据他的基础是佩里学前教育项目。这个项目我现在讲一下，这个项目是1962年开始的，他分了两组家庭、两组孩子进行干预，一组就有学前教育的干预。包括阅读启蒙啦，包括一对一的一些早期教育的一些动作吧，一组呢没有去做。然后通过40年一直跟踪了40年以后呢，把这两组孩子进行比较。比较的项目就包括比如说5岁的时候，他们是动态的啊，5岁的时候测他们的 IQ， 他们的情商，就发现这个受过这种实验的这个干涉的呢是47%。没有接受过呢是20%多。15岁测，14岁测，到完成高中学业测，到40岁测。我看到最近一个报告是18年，今年好像是说差不多到50岁了，准备测50年的数据了。这是我最近看到的，准备对他们进行第50年的测量。这些数据呢之间差异呢非常明显。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赫克曼就对把他们进行一个测评前面比如说干预的要投入人力，要送书，要有交通费用，是吧？要把这些成本呢作为投资。哎，同时呢把这些人呢他们呢把这投资呢换算成钱， 又把这些人出来长大之后呢，他们的创造的税收啦，是吧，他们那个跟国家创造的贡献啦，哎，又算这种收益进行了比较。另外一组不是没有那个进行过多的干预吗？他们消耗了政府的成本，又包括你比如说要动用警察，他们好多犯罪的要劳教，要有警察看护，哎，要犯罪的，像这些呢也是一种投入的产出的负的东西。把它两组去比较，就发现投入产出，政府在前面投入，在后面就会产出是一倍，是吧？ 明白。其实简而言之就是说，我们如果投资一个项目， 嗯， 啊，它可能需要一年，比方回报是10%， 嗯， 或者20%。但是呢，我们投资在0到3岁的孩子身上，一年两年我看不出来，但是呢， 10年、 20年、30年、40年，我们就会看出来这个回报率的话是有多么的高。 嗯， 对，其实，经过这种教育，他们经过这种阅读之后，未来他们产生的价值会越高。 嗯， 而且呢，他们这种犯罪率可能会更低， 对， 是吧？素质会更高， 对。 他这种犯罪其实也是对社会的一种消耗嘛， 对。 你未来的警力啊， 他才能是负的嘛， 对对对，你是吧？你对社会的这种不安定因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长期的投资，长期的回报。所以说，他这个研究啊，我觉着 他震惊了世界嘛，当时这个报告就震惊世界了。 对，所以也直接支持了美国对于0到3岁幼童教育体系公共设施一个投入吧。 对，他有一个0到5岁的教育计划方案就顺利通过。 嗯， 因为这个是大家都认，一说所有的不管是哪个党派什么东西，一说孩子的教育这份投资又有理论支持，谁都是非常非常支持的。 对， 这个人本身很权威，他是2000年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获得者。 嗯，同样，咱们中国尽管没有这样的人去做这么长时间一个调查啊，就是说，当然了，李老师您现在开始做了，但是在上海中学也有一个新的发现哈。 对， 我记得应该是2010年吧，好像上海中学生参加了一个经合组织国际学生的评估项目。 对 啊，当时应该有 75个国家， 有75个国家。 嗯， 那咱们 和地区， 咱们中国应该算是 第一名嘛， 排在第一名。 对对对， 就上海地区排在第一名。 那全国 啊，在 啊不全球就这75个国家排第一名。 哦，全球排在第一名。 对， 哦，那在一片这个欢欣鼓舞之下，但有一个细节哈，好像没有人能提及。说接受过1年或1年以上的学前教育的学生，分数比没有接受过的要高出足足10%。 嗯，很明显，很明显的。 嗯，这就是大数据最终带给我们的另外的一个思考。 这个也和佩里实验有个异曲同工。 嗯， 也是我们只是说短期内做了一个结果评估，他那跟踪了40年，我们是直接把这两组分开，接受过没接受过去比较，其实这两个说有一定的可以参照的。 嗯，所以后来这个案例也写进了世界银行为中国做的一份报告哈，就是中国的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打破贫穷的代际传递与改善未来竞争力。 对 啊，包括您做的那个漂流书包的活动， 也是 让这些可能没有那么多钱的小朋友，他能够接受到一样的教育， 笑出鸿沟 啊， 笑出鸿沟 是。所以报告这个分析啊，中国可以通过普及儿童早期发展和教育服务，提高人们的素质。 嗯 啊，就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其实不光是上海地区的这个研究报告，其实在很多国家都提出了关于0到3岁早期教育的一些计划。 对， 是吧？ 嗯， 我们可以说一说，比方说像日本， 嗯， 当时也有一个关于乳婴的教育计划吧。 对对对，90年代， 嗯， 上世纪 90年代，就是他们包括对婴幼儿的这个生理啊心理啊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培养目标，还有指导重点啊。我记得日本应该是把教育方案分了3个阶段啊，出生到15个月，15个月到2岁，然后2岁至3岁，每一个阶段 好像都有一个培养的目标跟重点。 对，这就是指导。 嗯，然后印度，你别看印度人那么多哈，人家其实也已经开展了早期儿童的综合性发展教育，据说这个已经从1975年就启动了啊。 对， 嗯，据说到2011年11月30号，印度全国已经有129.5万个这种中心了。 安格瓦蒂，安格瓦蒂 啊，叫安格瓦蒂中心是吧？ 嗯， 就这中心主要就是。 全部由政府来支出，来负责的 啊，主要也是针对这个0到3岁的孩子嘛， 学前2到3岁为主的， 还有像新西兰啊，还有一个普鲁凯特计划， 对， 普鲁凯特计划也是对3岁前婴幼儿发展和教育的国家计划， 这个是用首相名字命名的 啊，首相的名字，啊， 对，这个可见他的重视程度。 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2%的3到4岁的儿童也加入了早期儿童的教育计划， 嗯。 种种的案例其实都说明了人类在这个3岁之前啊，无论是大脑发育也好，心理的成长也好，至关重要。对于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切实可行的举措让0到3岁的孩子也能够早早的介入到教育过程当中？ 嗯，这也是其实我们思考了很多年，比如说我做第二书房就发现有很多的父母，为什么会做第一书报，也是有启发，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会员会跟我们讲说，哎呀，我们老大小时候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呐，第二书房， 嗯， 这个现在，因为老大在这开始读书了，老二刚出生就来了。 嗯， 哎，他就这人没想到发现老二宝比大宝的阅读习惯还好，还爱读书。 嗯， 11岁，二宝从小就开始在第二书房进行了这种启蒙，因为他没耽误。我们的会员有，特别是有二宝的，那几个月就会抱着来呀，他看到书就会很兴奋的。那么他的就是前置，就是我们把阅读推广这个时间了下蹲，前置到几个月了，这两个就不一样。那这个我们想，一个两个不一样，那千千万万的孩子，那这两代人就不一样嘛， 嗯， 是吧？那我们就在琢磨如何把这个阶层怎么做。他们有二宝还好，他们第一宝杨大宝是有经验的教训的，是吧？还好点。那更多的投胎，父母怎么办？第一个孩子怎么办呢？这也是更多。你说我们也在愁，你没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去指导是不行的。那首先我们第一个是我们做了一些理论的梳理。其实我们研究了我们中国古代的蒙学、开蒙教育、 蒙学， 包括我们易经的蒙卦， 嗯， 哎，这些都是中国很好的一种很先进的一种智慧，就是早期阅读启蒙的智慧，像开蒙教育，我们古代叫它叫蒙学，我们研究这些，在研究国外的这些这个佩里计划啦。还有很多国家这种实验，就发现从理论到实践呢，都是支持2到3岁这个阶段真的是天大的事，很重要的。首先把这个确定了，然后呢，我们就在想用什么东西。早期教育很多内容，比如说翻、坐、爬、同感什么身体啦、物质层面啦，我们基本不考虑，大家做了很多了， 嗯， 我们就考虑他的精神发育。那精神发育，那的核心就是阅读启蒙。因为我们看过很多优秀的人、杰出的、卓越的人，他们都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和共同点，就是他们小时候都有很好的阅读启蒙，看书都比较多，都喜欢看书，这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其实这也是我们所有人大家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不管什么人啊，我们唾弃了孩子读书总是好事嘛，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我们就组织了一批专家。把很多，因为2到3岁的书要非常非常多了，我们把它集中起来，放到第二书房里面去。我们专家开始一轮一轮筛查，然后先研究2到3岁这个阶段孩子所面临的敏感期，他们这里面有哪些阶段的变化，那对应的是对哪些敏感，那是要珍惜这个敏感期，需要什么物质，就是图书进行刺激，进行满足它，那把这个菜谱做好，然后去在大量的应该6000多本书里面吧，选了9个多月，像我和王正刚老师啦、王林老师啦，9个多月，最后呢就选下来差不多有200本这么一个书单， 嗯， 200本基本够了一个书单，然后200本太多呀，对很多家长是买不到这些书的，因为有的书是跨平台的，从浙江登有 那边就没有，那边有这边就没有，对家长还是挺难的。家长对家长来说，省时间是第一位，又专业又好，那怎么办？我们就从中间取了，再选出来60多本书，基本是满足各个阶段结构性的满足，同时数量让它减少了一些，把它组成了一个中国儿童早期阅读启蒙的工具包。 嗯， 哎，我们放到一起，放在一个包里面去，然后里面还配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路线图时间表，就是各个月对应的敏感期和对应应该读的什么书，我们家的阅读启蒙的路线图时间表， 嗯， 这个作为你的一个作战地图吧，教育地图来指导。另外还有一本是早期阅读启蒙的亲子阅读手册。 嗯， 这个是妈妈看的，爸爸妈妈大人看的，让你包括这些曲线，包括这些理论书什么都有。我们就希望父母看了这个呢，从入门到精通，从此你就知道孩子阅读多么重要，父母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怎么去做，伴随孩子呢，从此开始呢，走上孩子的一个打开孩子的阅读之旅。这本书放在里面了，这个书单在里面，这个书在里面了。那么这是怎么办？这么很重的书，我们既然很重重的一件事，我们又选了非常美的高质量的一个旅行箱，正好放慢慢的一箱子，差不多40斤重。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我们现在比如人家送孩子，这个同学亲戚朋友送礼都是问题。我们过去送物质，送个鸡蛋了，送个车了，是因为物质贫乏，什么东西贫乏，什么就会作为礼物。你会发现，什么东西缺，什么就会作为礼物。因为像物质缺的时候就是物质，缺衣服就是衣服，缺母鸡就会管家给你送个大母鸡，那缺烟酒就是烟酒茶。那现在基本都不缺物质层面，有的朋友家里会堆上好几个小孩的车，小布车也好，车上也好，都不行，怎么办呢？我们就认为我们应该引导去关注孩子的精神发育，送书其实更时尚，特别是这样的书，你会影响这个孩子一辈子，影响这个家庭的一辈子，对这个家庭的好处那是很大的。它应该是比较流行的、时尚的、拿得出手的、有品位的这么一个送给孩子的礼物。 对， 春节就是这样的，很多开始送这样。 就关键是怎么去解决刚刚咱们提到的0到3岁早期教育的一个缺失。 嗯， 其实阅读应该是在这个教育环节当中的一个核心了。 核心 对吧，养成孩子阅读的习惯啊，让他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可读的书。甚至是你想0到6个月的时候，有一家长说，哎，这个是他是懂什么呀，读什么书啊。其实这些顶尖的教育专家都已经为你选出来，他是在这个阶段可以看书的。 对， 而且看了书之后对他的认知是有帮助的。 对， 因为你就说为什么有些人他这个到了后期的表达能力特别强，他这个思辨能力特别强，有人说这就是天生的 因果。 我跟你讲，这不光是天生的，你看有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啊， 对， 他们小时候其实他的爸爸也好，甚至是奶奶也好，从小给他讲故事， 他们受到启蒙教育很多。刚才我谈到那个马斯克， 特斯拉的那个、 啊、特斯拉的那个、嗯、那个老板 、 他就跟我讲，他讲了一个故事，就他在7岁的时候，因为他怕黑，他就房间没电他就哭啊，小孩就会哭。他爸爸进来就跟他讲说，不是黑，是因为你看不到40到70什么什么可见光。 嗯， 东西还是这样，你是看不到可见光了，你看不见可见光而已。他就跟孩子讲了这个光学的东西，从这个小时你能看得出父母的教育对孩子会多大。是吧， 可能另外的父母就开始跟他讲神话故事了。那可能是走另外一条线了。 对， 成为文学家 能讲就不错，那么把你抱出来开灯就完了嘛，就 他就不跟你讲， 他不珍惜这样的机会。其实教育是无处不在的。 嗯， 跟你的互动没时没刻，你只要脑这个雷达在旋转，你的教育的雷达在旋转，没时没刻都有信号。 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会继续跟您接着聊。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小朋友的启蒙教育，请到了第二书房的创始人李岩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上一节里我们提到了赫克曼认为啊，人从出生到五岁期间啊，他这个培养和发展其实对成年之后的社会状态会产生极大的影响。那相比较于在人成年之后再对其进行培训教育，人力资本的早期投资也是最有效率和成本最低的。他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提出的。所以说你看从不同的角度上来讲， 对， 教育学家不用提了，那经济学家也是这么认为的，说明这个事情啊是真的是必须得做。 看科学家也是这样的，我们几千的经验也是这样的。 嗯， 所以现在其实在社会上还是缺乏这种成本收益的计算概念啊。 对， 就是因为咱们做这个事情啊，就是如果真是认识到这个层面上，那就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对， 对于孩子的教育，我觉着呀，首先得教育家长。 对对对， 是吧？如果家长他没有这个认识，孩子零到三岁，他知道什么呀？ 没 他说我要读书，那不可能啊！ 我说这个阶段的孩子是弱势群体， 什么也不知道。 两到三岁是最弱势的群体，不管他是总统也好，他科学家也好，他是做什么的官员干部也好，他在零到三岁都是最弱的，你没法表达， 只会哭， 表达不了，只会哭。 嗯， 所以说这就必须让我们关注弱势群体啊，其实应该关全社会应该关注是两到三岁这个弱势群体， 嗯， 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应该得到什么，得到了没有？ 嗯，而且对于零到三岁孩子的这种语言，其实有一些家长不是特别理解， 嗯， 对吧？但哭其实也分很多种， 代表什么？ 对，它代表了什么呀？是吧？好像现在一般就是一哭就抱，是吧？ 嗯， 啊，最后我发现 哄一哄就不哭， 好多这老人都没法睡觉了。哎呀，那胳膊肩周炎都犯了，那当妈的也是睡不着觉。这其实就相当于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打交道。 这 个的确是 父母的素质的提高，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课题。 嗯，当然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养成他的一个阅读的习惯其实是一个捷径。 嗯，这是一个比较性价比最高的。 嗯嗯，那就是说怎么去养成他的阅读的习惯，这一点啊，其实我也看到在您这个电影书房的这些专家里面啊， 嗯， 其实他们有些话说的是非常有道理。我看王志庚老师是吧， 嗯， 他就提到了说其实现在这个全民阅读啊他这个工作需要一个基础的项目，他的目的呢是为婴幼儿父母还有他的监护人开展家庭阅读和亲子共读的一个基础的书目啊。他这里面就提到了你们那第一书包， 嗯 啊，就是咱们在第一节的时候就提出问题， 记住呢 啊，但实际上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啊，那政府它可能是大的层面上， 嗯， 但是对于像林老师您提出的这个第一书包这个概念，包括您组织像林老师您提出的这个第一书包这个概念。包括您组织全中国最顶级的婴幼儿专家去选这些书单啊，再包括组织这些专家去讲解这些图书应该如何去读，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工具。 你说太对了，就是大政方针定了之后你必须落实到项目上， 嗯， 就是你要过河你不讨论桥的问题就是一句空话， 嗯， 是吧？你得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可以操作的项目上来，大家都喊口号都刷标语是没用的。 嗯，你像这个王林专家也说了，说在商品大繁荣的消费时代啊，很多人都会患上选择困难症，对很多的新手父母而言呢，如何为孩子选书同样会面临选择困难。对阅读这件事而言呢，最贵的其实不是书架，而是时间啊，让孩子在有限的时间里读到适宜的书，挑到适宜的书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那面对满坑满谷的书，要考验选家的眼光、境界、审美还有理念啊。我们经常会说啊，书籍的海洋是吧， 嗯， 书籍的城堡，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太多了。哎，我读书俱乐部也是，其实在挑选书的过程当中也很费劲。那我相信李老师，当时您在众多的书目当中挑选第一书包的这些品种也是费了很多周折。 非常，就是王林老师说了，第一书包的评选是艰苦的，人也是可以信赖的，因为真的是艰苦，大家为了一本书进和不进会争论的，不同的专家，不同的角度， 嗯， 最终我们就是发挥一个最终一个原则，就是说儿童利益最大化， 嗯， 什么都不用考虑，就考虑儿童利益最大化，这是最终的结果，嗯，我们最后还有一个很朴素的，我自己提出来的一个很朴素的标准，就是我们是不是拿它 带我们自己的孩子，跟我们孩子选这样的书。 嗯， 最朴素的一个标准就是，你是不是这本书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看？ 对，其实就相当于把这个读者当成自己的家人嘛。 嗯， 孩子们他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需要去反复实践的哈。 嗯， 这是专家选出来的书，那在孩子身上有没有实践过？他们喜不喜欢读？把这些书，让他们看了之后，他们的反馈是什么样的？ 这个我们在选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就有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书让孩子看，我们在远处观察，看看孩子们是不是我们所设想的那种眼神，那种期盼。 就是专家肯定是研究孩子已经有大量的理论实际了， 对对对， 那可能比方说在国外也好，或者是在某些实验田也好，但是咱们相当于就是去第二书房的这些孩子， 对 对吧，就随机让他们， 我们先让他老师们这样这么选出来，我再进行一次验证， 嗯， 是吧，还得验证，然后现场就孩子呢专家再去看看，然后分给孩子我们去看看，哎，是那么回事，哎，就再进行一次确认。 我相信李老师您接触的家长会非常非常多哈。 嗯。 您觉得现在的家长都合格吗？ 嗯，现在家长可以说都想合格。 都想合格。 都想合格。 您说的太含蓄了。也就是好多都不合格呗。 都在进步。但确实很多家长当了家长了。但是自己的准备远远不够，就是我经常说是三遍工程嘛，三遍工程的三遍，就是一遍送孩子，这个一遍学习，一遍养孩子，最后是一遍后悔啊，这算四遍，应该是一遍养孩子，这个一遍学习，然后一遍后悔， 嗯， 都是这样的。 嗯，为什么后悔呢？ 因为没学好就开始做家长了。因为我们很多专业除了师范专业教育专业之外，很多专业是根本不会学如何做家长的教育的，不接触的。我们昨天有个第二书房微信号一篇文章我转下的，我就特别有意思，就是两个博士夫妻有个孩子，他是我们第二书房一个会员，距离我们那是20公里，他这一年半时间往返60多次，想乘1200公里， 天哪， 了不得吧？ 他怎么 就为了孩子读书和他们自己来学习，雷打不动，每周六都要到第二书房，这是在北京啊，跑1200公里。你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首先一个，他就是认为自己不是合格的父母要学习；第二个，他们真的在学习，在进步。所以你不是合格的父母没关系，关键是你是不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更有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你开始学习， 嗯， 那就快了。 那因为我知道啊，李老师，无论是您也好，还是您的家人也好，包括您的孩子都很优秀啊，你们两个都是教育专家，孩子呢本身是名校毕业， 哎， 所以很在外人眼中啊，您是成功的家长啊， 嗯， 包括您的爱人也是教育专家，也出了很多畅销的书籍，包括在喜马拉雅上也拥有众多的粉丝， 嗯， 在听你们的这个教育课程。但我就在想，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成为合格家长的？啊， 嗯，也是三遍工程，也是我们曾经是在我孩子上北大之后，曾经是和一个出版社，就是我们曾经想策划一本书，叫什么？就是上了北大的这些家长谈一谈他自己后悔的事，哪些地方如果重头做应该怎么做，后悔的事情。 您有什么后悔的事情？ 有啊有啊，真有。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孩子的音乐启蒙，我就错过了很好的机会。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两口子，我们爸爸妈妈都不是喜欢音乐的，但孩子在音乐有一个阶段很喜欢的东西，我们小白，我们不懂，错过了， 就是没学钢琴呗， 没学，不仅是钢琴，不仅是他这个音乐嘛，大的音乐，不管学什么，他学不学音乐，关键我们没有给他提供这种可能。 哦， 还有个画画， 嗯， 我们都不喜欢画，但他特喜欢画画。他画画这个小天才的画特别美，他现在动不动画出来画都是非常专业的，嗯， 也没学过， 没有学过吗？结果这后来他上了北大再学，结果就是我一个 邻居在北大就碰到他背个画架子，你干嘛？李若晨他说我去画画去了，他才去开始补。但我们知道你这么大再去学那费的劲就多了，这就是我觉得我是挺后悔我没做到。包括你像阅读启蒙这一块也是发现，因为当时的书是很贫乏的，我们也是感觉到孩子应该读书，但没有理论，但更不知道两到三岁多么的重要。其实有一个阶段是在我爸爸妈妈养着的，有一年左右，这个阶段让我们就后悔一辈子，说实在的。 哦， 要知道再苦再累都要把带到身边。 现在好多人都是这种状况。 嗯， 我周边好多人基本上就属于什么呢，你看啊，就是如果家庭稍微富裕一点，就是孩子就跟爸妈过，晚上他们自己回自己家睡觉。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他们小两口在一个屋，老人带着孩子。其实那种情况下也相当于是孩子主要是跟爸妈去教育。 不是，孩子在这个哺乳期就是三岁之前，他不仅是教育重要，他和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亲子关系也很重要的。 嗯， 亲近感，这个关系很重要，这个对孩子来谈的安全感嘛，是吧？这个是全面的，应该。为什么这三年重要？他不仅是读书啦、阅读啦、教育啦，他还有很多。他对他来说最安全的人就是你们两个。 哦，你的意思应该自己把他们抚养大， 排除万难万不得已，不要让别人带，自家的孩子还是自己带，他还更多，他呢有很多的幸福感。你错过了这个，你是没有这样的体验的。 嗯， 这种体验也是很美好的，带孩子。 对对对。所以你这个就属于还是条件所限，我觉着 条件所限没办法。 对对，但是孩子肯定还是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呀，对吧？ 对，尽管如此，他都还是特别能看书，不错的。那么如果我们很多的家长比我们强多，我们当时没有人给我们讲这些东西啊， 自己摸索， 自己就看那种直觉想呗。如果现在的家长你想条件多好，都知道这个阅读的重要，而且都有很多的书，那么这些我们下一代孩子真的会了不得。 你这个让专家选出的这个第一书包里面包含比方说音乐啊，或者是绘画啊，就这方面的一些启蒙。 有你说很对，你比如说我们有音乐启蒙方面，有带声的东西，我们还有专门有亲子共读的东西，不仅是让孩子看的，因为三岁之前嘛，就有妈妈抱着孩子读的亲子要读的诗，还有朗读像诗歌这样的东西，韵律感的。 所以你觉得应该最好这些书应该也分吧，不是说每一本书都是亲子一块读吧？ 哎，不分，我们就放了。有一本是专门是妈妈跟孩子读的，他小的时候好多字孩子不认识的，这个就是让孩子听和感受的。那其他的书都是希望共读的。你抱着孩子一起读，因为你共读这个过程，它不仅仅是听东西，孩子会撒娇的，孩子在妈妈怀里，在爸爸怀里，这种读书的感觉，对他来说，他是很美妙的啊。他不仅是书，根本不是书，因为有个信息我看过，都忘了，应该是德国，是以色列一个消息，在很早很早以前，很多父母不是要跟孩子每天晚上讲睡前故事吗？ 对。 很多家长说加班啊，没时间怎么办呢？人家就政府就做了一台节目，就是晚上睡前故事。 嗯， 电视台赶紧讲，又会画面，然后让孩子看着去听。这家长好了，解封出来了，那晚上孩子都去看电视吧，然后睡前看。到后来，好多家长的孩子反映，一到这个点，孩子就去把电视关掉，就去把那个电视给你关掉，不能看。他就让你妈妈抱着。他后来发现调查为什么，就孩子就期望。就感受那种被爸妈抱在怀里面的那个翻书的那个感觉，对孩子说这个感觉比书更重要，就要在怀里翻来覆去的翻，为什么呀？这个为什么呀？翻过来翻过，就要这种感觉。孩子这种和书之间的这种互动，和妈妈和孩子和书这三者之间的这种互动，很温馨的互动，不知不觉又能成长，又能享受美好的天伦之伦在那里。 哎，你说这个，我又突然想起来，其实，到这个岁数，周边好多人在养孩子嘛，他们说，哎呀，那个什么什么讲故事，也不出新的了，那个什么《西游记》都听了好多遍了，孩子现在都已经不爱听了，知道吗？他一旦把那个东西一打开， 他就可以干自己的事儿了。 没错， 好多家长都是这个目的。 电子保姆就是拿个东西开搁在那哄，叫这哄你吧，我干我去了。 哎，就是这个，就是不如你自己去讲。 哎，这个损失，一孩子的损失缺乏了，但对一个父母来说，养孩子这个过程，小时候肯定美啊。你到十五六七八九岁，那还叫养孩子吗？那就不是孩子，你也不算养。你说小的时候，他跟你渐行渐远，你要紧紧的抓住，利用这个时间。 嗯，你看啊，在公共场合，有的坐飞机，旁边那孩子就总是哭闹，家长也不好意思啊。 嗯， 别人都准备休息了，睡觉了，是吧？挺累的，挺大夜里的。后来就马上就把一个 pad 就塞过去了， 嗯， 是吧？玩游戏，啊，孩子是不爱玩了，这个游戏什么 难过了， 我真的没办法了啊！最后他就开始吓唬那个孩子，我就在边上看着，越吓唬越哭， 那是、啊、 这家长就完全的无力感，你知道吗？ 无奈、无力、无助的感觉。 我就看他就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没建立一个特别良好的关系。 你说对了，关系。这是从小，不管是亲子阅读也好，亲子游戏也好，亲子旅游、亲子旅行这个互动也好，其实重要是在亲子，是建立关系的过程。因为没有好的关系，就不会有好的教育。所以关系是教育的前提，后面才能讲到家庭教育。先是良好的亲子关系，才会有好的家庭教育，才会有好的社会教育。所以这关系是底层的，人跟人这种关系。有了关系，你会发现包括单位里面也是，关系好，工作就好干嘛， 嗯， 是吧？同事之间、领导之间，只要关系顺畅，这些事就好干。 对， 你关系不好，那这个工作也不好干，就很认真了。 对， 所以关系就这个润滑剂很重要，很重要。那在家庭，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师生关系、我们警民关系、干群关系、同事关系，你会发现，关系好，事就好办。 嗯，就是。小朋友其实从小他跟别人也没什么关系， 没错。 其实主要就是他学会跟你的这种接触，跟你就是家长的这种互动，也直接影响到他以后跟别人相处的一个关系。 哎，你说他，因为他建立关系和人打交道，你是第一个他接触的活的人。 嗯， 那么他和你之间的关系，他会学习的。 会学习， 他从你跟前这学习中和爸爸的关系，他和爷爷奶奶关系，哎，小伙伴的关系，邻居的关系，他是逐步走出去的过程。他从你的，包括你母体生下来以后，到坑上重生，院里小区，你会发现渐行渐远的，他的势力范围，打关系的关系网是越来越宽的一个过程。那你跟他一个本事，他的能力越强，他会干嘛？他会走天下， 嗯， 他不行，他走不远啊。 对对对对， 是吧？这个关系很重要，对他来说这是一种能量跟他的。 嗯，哎，其实说一千道一万，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也希望就是咱们的年轻父母啊， 嗯， 就是自己多学一点啊。就是当然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这工作很累呀，啊，我回家里我还要带孩子，这多么的累呀！我给你创造了物质条件，是吧？我给你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幼儿园。啊，我给你找了一个，我买了一个学区房， 嗯， 啊，觉得自己，该完成的事儿， 好多人都是从物质层面考虑，这次我付出了，哎，我尽责任了， 对，我就完成了， 嗯，我任务完了，可以了。 尤其是好像当爸爸的，啊，一般都是这么说，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现在会出现很多父子啊或者母子之间的一个矛盾？其实从最开始根儿上。就是零到六岁这个阶段，其实就没有把这个关系给建立起来， 不扎实处理的， 不扎实，甚至还有一些直接送回老家，然后等上小学，然后再回来见的。 对， 我们会发现啊，其实一直在隔着一层， 疏远嘛， 真的隔着一层， 客气， 不会那么的亲，啊， 不一样，不一样，真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啊。当然，你说教育有什么捷径可言？经常会有人问有什么捷径可言， 一听这个就知道这是。机会主义，给个法子我就解决问题了。 没有什么捷径可言， 没有什么捷径， 对，就是没办法，就得是陪伴，而且前面加个冒号，有效的陪伴。 对， 你要非说有个捷径可言，其实就是阅读。 嗯， 啊， 陪孩子，通过阅读建立关系，就是很好的教育。 对，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之后啊，其实有的时候家长可能可以走一个捷径，对吧？ 嗯。 但是呢，你在给他选书的过程当中，你还是不能偷懒啊。